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85集。 样样，你那边咋样了？ 原来是吴样临出发前曾经告诉秀琴，如果两个小时没收到他消息，就让秀琴报警。小姑娘终于不再横冲直撞了。 沈婷嗅着他身上熟悉的气味，一个没忍住，就在他颈间轻吻了一下。 就算是个进步奖励吧。吴样痒得直缩脖子，赶紧把手机换去另一侧。 嘘，我没事了，青爷。 然后抬手在他头上拍了一下，警示他老实一点。奈何秀琴嗓门太大，声音从话筒里一字不落地流出来。 啊，没事了就好，那啥时候回呢？ 他星星点点地吻着他的脸，他的耳廓，磨磨蹭蹭，又趁他不备轻咬一口，然后不怀好意地替他出主意。 告诉他不回了，让他别等了。 吴样狠瞪他一眼，对秀琴说， 一会儿就回，啊，我打车，你放心吧。 他对这个回答不满意，所以加重了力道。吴样简直想拎着他的后脖子把人给丢出去，奈何昔日的体型优势一去不复返，他电话刚刚收线就被他整个人压过来，顺带夺走了手机。 你拿我手机干嘛？ 吴样见手机无端被他掳走，伸手就抢。 你还我。 他忽然靠近，在他唇上轻咬一口，顺势把手机绕到他身后。 你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。 他执拗地希望吴样能够亲口确认自己的心意。吴样仍被躲在沙发拐角，根本动弹不了，只好暂且服软。 你刚才什么问题啊？ 沈婷脸色微沉，显然是对他这副烂记性不怎么满意。吴样眼珠子一转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。 你想起来个屁。 他实在太了解他了，那对大眼珠子里向来赚不出什么干货，肯定又是条缓兵之计。 说。 他倒是要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，可谁知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忽然将一只手搭在他腰上，细软的指尖勾起他的卫衣下沿，在他微烫的皮肤上轻轻划过。敌方攻势无端升级，让沈婷毫无防备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。他满意地收回手指，又隔着柔软的布料在他紧实的腰间捏了捏，眼神直白明亮，又露出丝丝狡黠，活像一只可爱挠人的小豹子。他垂眸，目光落在小豹子不怎么老实的爪子上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将掌心缓缓地上移，贴上他的肋骨，他的胸口，短暂地停留。 你这儿跳得有点快。 声音滑进他耳朵里，竟莫名带了点蛊惑的意味。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又难以抑制的期待，拼命收住呼吸，却怎么也收不住心跳。他的手继续往上抚上他的脖梗，缓缓勾住，拉低，凑近，下一秒竟主动地吻住他。沈婷心头猛地一颤，瞳孔瞬间舒展放大，不自觉地就用手臂回抱住他。起初他以为那只是一个浅尝辄止的示好，是告诉他他也很想他，可谁知小姑娘竟卯足了力气，把这个突如其来的吻 吻得仔细绵长，认真的像是一个想拿满分的好学生。他靠近他，紧贴他，步步逼近向前。沈婷回应着，喘息着，连连溃败退后，直到被他反压在靠背上，感觉他绵软的舌尖撬开他的唇齿。沈婷脑子轰的一下瞬间炸开，皮肤下的血液几乎全部沸腾了。片刻失神过后，他才发觉手里一空，他已经重新抢回了手机。 啊，你这防范能力也太差了，怪不得让人偷了家门密码。 反杀成功的吴样一个咕噜从他身上滚下来，得意洋洋地拿着手机靠着沙发扶手狂笑不止。沈婷气儿还没喘匀，心先凉了半截，湿漉漉的眼神里全是幽怨，满脸写着三个大字：我恨你。哪门子的好学生啊，货真价实的一个女流氓嘛，手机都比她重要吗？她越想越气，干脆起身离开沙发，彻底不搭理她了。 哎，你干嘛去啊？ 吴样扶着靠背半转过身，见她进了厨房。 喂。 她屁颠屁颠地跟过去，扒着厨房门框看她。 你生气了？ 她拉开吊柜，拿出一包挂面，翻看保质期，语气冰冷地回答： 没有，可高兴了。 挂面不幸过期了，沈婷只好丢掉，又开始找别的地方，但是整个过程连看都不看他。 你饿啦？ 吴样笑嘻嘻扑到他身边，搂住他的腰，欢脱的像是一个刚出笼的小兽。他动作微顿，神色稍有缓和。他见他又拿出一袋燕麦，于是咂咂嘴道： 哎呦，这有什么可吃的，我给你弄点别的。 他一脸怀疑地低头看他： 你会做饭？除了煮泡面和鸡肉。 他已经拿了手机查起了附近的外卖。 想吃什么？问你呢。 他拱了拱他： 要不我给你点个火锅庆祝一下。 你能不能稍微顾及一下大病初愈人士的身体状况啊？火锅就算了吧，我怕我消受不起啊。 哦， 吴样这才想起，他可是躺在病床上被人灌了四个多月的流食和营养液，于是立马改口： 那我给你点个粥吧，你要海鲜粥还是 白粥吧？最普通的就好了， 还挺好养活。 他又加了几个小菜，下单付款，不过因为雪天路滑，至少要等40分钟。想到他刚才的话，又有点担心他的身体，吴样于是问道： 你就这么跑出来，没重新做个检查什么的？ 昨天刚转院的时候应该做过了，我今天下午醒来之后，听见医生在问结果。 可还没等结果出来，他人就先溜了，免得先一步被沈向川发现他没病没灾，那就走不成了。他那个爱哭鬼女主人，说不定正在茶楼里以泪洗面呢。吴样却不放心，一定要他找机会拿到结果看看。 怎么要验货啊？ 他唇角一扬，突然从背后圈住他，下巴抵住他的肩膀，趁机耍起无赖： 那你自己验验不就知道了，医生很忙的。 说完还在他软白的耳垂上亲了一口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